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个乜乜咖喱饭咧？今日 吓 咩咖喱饭啊？ 呢、這个 大湾区咖喱饭。 大湾系啊，大湾区咖喱饭啊，应该都系。 系啦，嗱，咁咧就一阵间都先招呼下呢个大湾区区长先啦。 系， 就呢个区长发炮啊，就轰呢、這个 死而不僵啊，适当时候又走翻出嚟喎。呢、這个大湾区区长系。 咁我觉得都有啲启示嘅，其 实系。 就可能佢真係做呢個大灣區區長。 嗯 如果唔係咧，佢以佢呢個咁嘅人咧，即係唔會話亂咁開闢呢個戰場。 係算死草嚟。 包括佢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喐呢個學院咧？ 記得。 喺施政報告裏邊，其實就大家都以為佢即係特登喺度揦火頭。咁但係跟住你睇到之後咧， 係 成個中共嗰、那個即係打港獨嗰個部署咧，就佢係打第一槍。係。咁啊嗱 ，before 呢個大灣區長。呢單嘢之前咧，咁我哋就都想講下兩單嘢嘅。第一單咧就係馬來西亞選舉，咁咧就都今次都有個幾大嘅改變啊，就係、是、呢個執政長期執政啊，差唔多呢個國陣啊， 60年 係啦，60年即係差唔多馬來西亞獨立成為呢、這個即係、就是、馬來亞聯邦獨立成為馬來西亞之後咧。脱離英國殖民地之後咧，就呢個盟統以馬拉人為主嘅盟統就聯合呢、這個。叫做馬來西亞民建聯馬華工會，係啦，組成呢個嘅國陣咧，即係執政嘅陣線咧，就終於就失去咗呢個 執政 控制權啦，係啦。咁咧就今次就叫做馬來海嘯，10年前就係華人海嘯。咁咧嗰次就爭啲咧就打敗呢個國陣嘅啦，已經係。咁就馬華工會就。被當地馬來亞人稱為呢個賣華工會啊，即係專係出賣呢個華人利益，哦、因為佢同呢個馬來人合作嘛。 咁似香港呢個公賊會嘅。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今次嘅結果幾出人意表嘅，其實因為咧就馬來西亞都係一樣嘅，同共產黨，即係球證又係佢，球迷又係佢，大士巴拿比賽又得， 足總又係佢咁樣。 係啦，即係領隊又係。 汽車維修員咁樣用啲非常手段去踢波又係佢。 咁係啦，咁咧就通過選區重劃啊，一路就將嗰啲土著啊，即係我哋叫做譬如香港就係譬如將新界嘅 原居民 嘅被議席啊一路增加啊咁樣咧，就希望咧就鞏固佢哋呢個即係改遊戲規則。喺今次選舉之前，突然改遊戲規則。重劃選區，咁就將譬如香港都成已經開始用緊嘅啦，將泛民嗰啲票倉一分為二啊，或者係將個選區咧同民建聯嘅即係優勢嘅選區咧，就將佢黐埋咁啊，沖淡呢個泛民嘅優勢， 混合埋一齊咁樣 係。係啦，咁咧就結果咧都大鑊喎，真係即係佢唔單止喺馬來半島嗱，大家知道馬來西亞就係馬來半島咧，基本上我哋成日去旅行嗰邊咧，吉隆坡啊嗰邊咧就。嗰、那個發展嘅水平係高啲嘅，咁咧就都市化嘅程度高啲嘅，包括吉隆坡本身啦，包括霹靂州啦，包括呢個譬如檳城啊嗰啲，咁啊檳城甚至係華人嘅即係新一代嘅，即係我自己有啲朋友都喺檳城當選，即係呢個國會議員。咁咧就但係咧喺東馬咧，即係好似變咗係元朗啦、屯門啦，即係呢個沙巴啊、沙勞越啊嗰邊咧。即係張曉興集團崛起嗰度啊， 社經地位係有頗大嘅差距嘅。 係啦，因為嗰邊就冇乜工業化嘅，亦都係主要係靠咩橡膠啊、園林啊嗰啲咁嘅，即係所謂嘅一個發展比較慢嘅地方。咁執政黨通常都係咁嘅，就係、是、控制住嗰啲嘅即係蛇齋餅種，即係沙勞越蛇齋餅種。 同埋沙巴嘅蛇真係餅種， 去討好基層市民，因為佢哋嘅量係多，咁從而咧喺選舉度咧係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政治資本咁樣。 咁但係嗱，呢個都係民建聯一樣啦，佢就要收買一啲鄉事，咁咧然後鄉事就同佢做利益交換。咁今次咧就沙巴咧，即係好多嘅本土嘅政黨喺沙勞越咧就倒戈相向，即係咧阿劉業強。林偉強叛變啊， 係嘛？即係呢個蛇齋餅種失靈啊，係。 佢唔係啊，佢叛變啊。 哦， 因為最主要就係今次出嚟佢嘅對手咧，馬哈蒂爾咧就係呢個納吉嘅老細嚟嘅，其實佢嘅師傅。 嗯。 咁啊，納吉咧就係佢老婆同佢都係貪得好緊要嘅，就係佢有間有馬來西亞有個主權基金。 嗯。 一馬幣案啊，即係話咧嗰個主權基金咧就將啲錢咧就經過一啲嘅渠道咧就 channel 咗入去納吉嘅户口嗰度。咁咧就佢老婆出曬名噶啦，其實貪污係真係好奇怪嘅，勁過梁振英。咁咧，但係上一次咧都懟佢唔冧，上一次已經俾佢爆咗啲貪污醜聞都懟佢唔冧， 肆無忌憚。 係啦，就係用呢啲咁樣嘅重劃選區啊，控制住東馬嗰邊嘅，就算你喺香港賭贏幾多席都冇用，我新界冚翻曬你啊嘛。咁但係今次就因為我諗，即係馬來西亞嘅人都頂唔順啦，真係。咁就好多傳統。呢、這個國陣嘅支持嘅選區失陷咁先，咁咧就你知馬來西亞點票好得意嘅，就如果係執政國陣贏嘅咧，就好快公布嘅。 哦，係啊， 係啊，咁我琴日喺度睇 check 住啲新聞咧，即係前日啦，咁啊點解咁耐都睇唔到個選舉結果嘅咧？ 就係因為 係啊，就因為其實就你就知道大鑊啦， 出事啦咁樣係 出事啦，其實香港都一樣嘅，留意一下 係嘛？ 越遲一點票越嚟越遲公布嘅， 嗯， 比起90年代咧。是越嚟越遲公布的，90年代嗰時嘅點嘅票，每一個選區仲多啲。而家就即係因為名單投票制嘛， 區選同埋立法會選舉都係。 係啦，咁咧就亦都睇到咧，即係選票嘅力量同埋新媒體嘅力量，真係好多時馬來西亞，我即係過去訪問嗰陣時，亦都探訪過當地嘅啲即係華人新興嘅華人嘅一啲政治團體同埋啲即係社運人士，咁就。因為佢哋同香港好相似嘅，即係嗰主流媒體係控制曬喺嗰個盟統，即係喺個執政黨嗰度嘅。咁就你知安華就成日拉佢話雞奸嘅啦，拉兩鑊啊已經。 呢個係另外一個 talking point， 係今次呢、這個就係話，即、就、係、是、今次馬來西亞點解個在野勢力反對黨係可以接受一個，特別係即係安華係反對派其中一個嘅領袖，係接受一個過去曾經陷害過自己、做過自己、 誣 告過自己雞奸，仲要令到佢即係受把即係、就是、受牢獄之苦嘅。咁但係因為要打敗呢個更加大嘅敵人，呢個 國陣政治。 是很難得咁樣咧，就即係將佢拉攏過，即係去結盟啊！ 係啦， 係去喺今次嘅大選度咧，係造成咗變天咁樣。 因為你唔喺建制派裏邊切一忽出嚟咧，你冇可能咧靠呢、這個即係年輕嘅馬來人同埋呢個華人嘅勢力咧，係喺馬來西亞變天。 係啊，當年你睇到台 灣一定係建制分裂嘅。 係啦，你睇到台灣點解國民黨啊，即係執政好多年係造成咗呢個嘅政黨輪替，就是、因為當時係李登輝就促成 馬提爾咪李登輝 係啦嚇，促成咗呢、這個即係、就是、陳水扁係攞40%+唔過半嘅情況之下， 因為當時新黨同國民黨兩邊一爭一 split 係啦，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個啦，喺個建制裏面完咗個建制分裂。另外一啲嘅歷史事例就係南韓啦，南韓喺呢個民主化初期就係因為在野勢力反對派自己分裂， 金大中金榮 係啦，兩個傾唔掂數就一齊去即係、就是、去， 所以佢民主化之後結果係建制派當選， 係啊，遲咗應該係8年，遲咗兩屆嘅即係南韓嘅總統選舉先至係真係反對派， 由反對派上台 係啦，登上台咁樣。 咁所以呢個一個啟示係咩？ 我真係好難喎、啊，大佬俾人告過雞奸。 因為大家知道是政治陷害但陷害他第一次就陷害他是馬哈蒂爾， 第一次不是雞奸的，第一次第二次才雞奸的，是即是兩次 現在坐 著，先後兩次陷害他 的，那就安華呢就說以即是馬哈蒂爾，我想談定了，其實已經會放回出來特赦他，但他說要通過選舉才可以執政，即是說馬哈蒂爾會做一屆，然後就會交棒給你安華，那就你馬來人始終你知道馬來西亞是一個伊斯蘭的國家，咁你如果冇馬拉人、冇回教政黨的背景，靠華人是冇可能的，因為華人主要集中在檳城，另外就是新加坡，新加坡一獨立就撤了出去了，已經係 一個人口結構組成已經決定了嗰個政治格局， 係啦，所以就一定要係盟統就是馬拉人的政黨， 但安華就是當時的青年伊斯蘭運動的領袖，所以呢如果沒有這些的所謂建制派裏面的分裂呢，但他們分裂都不是政治、就是、政策取向的問題，而是呢貪污，即係納吉嘅貪污嘅問題，即係已經係神憎鬼厭佢哋。咁所以今次就導致咗呢個成個，我諗下一波就可能去到新加坡。 新加坡 而家大家睇緊真係嘅。咁好多人話喂，會唔會係樂觀得滯咧？咁好明顯，而家即係嗰個新媒體嗰個勢力，即係嗰個影響力已經係即係超越咗主流媒體。建制派即係馬來西亞建制派抌好多錢落去控制嘅主流媒體都好啦。譬如我自己認識的當今大馬就是呢個馬來西亞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新媒體，咁就係由呢、這個 叫當今大馬， 係佢中文叫當今大馬，哦、英文叫做 Malaysia Kini， K I N K I， 咁咧就其實佢好細嘅就係個 office， 我去過霹靂州嘅 office 去參觀，咁就佢直播室同我哋咁上下嘅啫，但佢一日有三十幾條新聞嘅手機新聞嘅電視台嚟。淨係做新聞， 犀利喎！ 有英文，有中文，有馬來語， 哇，好嘢！ 馬來語咁咧就係好多年前咧，第一次金融風暴，你記唔記得馬哈蒂爾咧？就對著幹嘛？ 係啊， 將嗰個外匯管制嘛實施， 禁止資金外流啊！ 禁止資金外流嘛！ 亞洲好似係得佢一個， 得佢一個咁做嘅啫。好啦，當時咧就呢個 Soros 啊，索羅斯就要資助當時嘅馬來西亞嘅 NGO， 要發展起來。 嗯。 因為佢頂唔順呢個馬哈蒂爾，即係搞到咁都得嘅，即係突然間進行呢個咁樣嘅， 好有非議 嘅 嗰陣時 係好大爭論。咁咧就投資啲錢落咗去呢啲嘅新媒體嗰陣時啱啱開起步，我諗十幾年前，金融風暴1998年。 哇！但係嗰陣時用新媒體嘅概念，哇，好嘢喎！係 Soros Foundation 投資嘅， 好前進喎，好前衞。 索羅斯基金會投資嘅係 講嘅話係 嚇。咁咧就一步一步咁樣由咩咧？最初係文字嘅 media， 即係好似嗰陣時嘅咩《西伯日報》啊，《癲狗日報》啊，《 癲狗日報》 係啦，文字嘅媒介。咁然後咧就一路。做一路做喎，人哋一路做一路又俾警察拉，又俾政府冚檔。 咦，即係好似阿牛咁喎。 係啦，咁咧就由呢個文字媒體變成係呢個手機嘅電視台。咁就而家係好多大嘅主流企業都投放廣告落嚟。咁係反對派最大嘅媒體嚟嘅。咁嗱，你睇下，其實嗰個係好關鍵嘅，我覺得。 啊，即係有龐大政治動員力喎。 係啦，即係話佢第一次海嘯就係要廉潔選舉啊嘛，十年前啊嗰陣時，308。即係要廉潔選舉嗰次，就係喺呢個憲法廣場，俾呢個軍警鎮壓啊嘛。咁係靠真媒體動員嘅，都係。咁呢個係即係我哋對香港嘅民主運動咧，都有個參考嘅價值。當然，馬來西亞本身嘅政局同香港好唔同，即係佢有種族啊，有宗教嘅問題。咁但係我睇到嘅咧，就係咧，即係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個新媒體嘅力量，但係亦都唔好自己不斷將佢分裂分化。如果你做到一個大的平台出來呢，其實這個平台呢是可以呢有足夠的力量呢，是去即是發揮那個選舉的時候，發揮那個政治動員的作用。 不單只是抗衡主流媒體，更加有本身自己的動員能力。 是的，因為他譬如很多時候這個貪腐的新聞在主流媒體裡面封殺的。包括譬如他們的改選舉規則啊，很多這些噁心的東西呢，都是通過那個即是新媒體去傳播，一路 viral 出去。咁嗱，始終咧，好多人話喂，咁點解大陸有冇希望咧？但大陸個極權體制咧，就同馬來西亞啲唔同。嗱，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即係所謂英籍嘅獨立國家咧，包括印度都係嘅。英國撤出之後咧，佢都建立咗一個民主嘅制度俾佢。佢就算衰格極都好，佢都要跟個遊戲規則玩。只不過佢中間咧就 bend the rule， 走去收買球證啊。但係佢都要咁跟翻個遊戲規則踢波。 即係建基於舊嘅遊戲規則，係想嘗試扭曲。 佢都要係十一個人對十一個人，佢唔可以係十一個人對一個人噶嘛。即係個遊戲規則就係踢波就係十一個人對十一個人。龍門唔可以搬走，你可以收買球證。咁佢就不斷靠呢啲咁嘅方法。但係共產黨唔係啊嘛。共產黨根本嗰場就唔係足球嚟， 真係拎個士巴拿出嚟嘅，佢哋就真 係。係11-0啊！即係你佢完全唔容納嗱，馬來西亞所謂我哋叫做。威權體制和極權體制的分別，威權體制就是 他仍然容許有反對派，他仍然容許有一個這些所謂獨立的媒體、新媒體，只不過他呢就是用自己的控制的主流媒體，譬如電視台、電台這些就去打他們。 咁所以香港越嚟越似呢啲嘅馬來西亞原本嗰個體制嘅威權體制。但共產黨就再絕啲，冇可能有獨立媒體啦，唔可能有反對派啦，就全部所謂嘅叫做一黨專政就係咁嘅意思啦。 又拉又鎖， 係啦，就你連微博轉發或者寫一段嘢唔啱嘅都又拉又鎖。咁所以嗰個控制嘅程度咧係犀利好多嘅。而呢啲嘅威權體制慢慢動搖嘅原因咧，就係就頭先我講同個新媒體有關。上一次其實新加坡已經出現嘅啦，一個靚妹打敗咗一個嘅新加坡外長。其實今次喺國陣裏邊咧，盟統好多主要嘅國會裏邊嘅內閣成員都敗選。 即係原本係重量級，被理解為有資深又有呢個執政行政嘅經驗。 即 係變 中樹根啊，郭必爭啊，咁啊係啊。 中樹根郭必爭。 係啦，所以我覺得就即係。這個大家千萬不要太過悲觀，很多人對補選之後呢都即有一種的悲觀情緒，特別是姚仲賢敗選之後呢，其實我覺得是要想怎樣用更加用得做新媒體用得更加好，即我經常都希望即可以做到即一個類似當今大馬這樣一個手機的電視新聞台平台，這個很重要，即打事就搞笑了，係嘛？抌咁多錢落去做翻百萬富翁，大佬。 佢 即係點講啊？即係揾阿邵音音去做翻脫星俾你睇，你會唔會睇啊？ 話暴龍哥就可能會睇。 換咗 Dada 個身都唔會睇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呢啲就係嘥錢嘅。但係咧，當今大馬嗰個嘅啟示係咩呢？其實真係唔需要大嘅投資。我相信香港好多人係眾籌都搞得掂。 因為考察下佢嗰個製作模式都好。 我要下次一齊去啊，揾埋啲朋友，因為我即係都認識佢哋。 唔係，我係即係上網去睇翻曬佢嗰啲。 唔使，你睇下佢個 office 嘅知 係嘛？ 其實係好簡單嘅，就係兩層嘅寫字樓喺呢個片靚。咁咧，然後咧，跟住咧就下邊就係直播室嚟，一埋位就講噶啦。咁啊，手全部手機一碟嘅，個記者拍完之後自己用手機剪埋片， 即係好可以，可能好 raw 嘅， 一碟埋字幕，然後就用 YouTube upload 上去個 editor， 就喺 YouTube private 嘅 channel 裏邊，唔公開嘅 channel 裏邊睇完之後咧撳掣出去。 但係佢嗰啲係淨係報新聞，又話係 editorial， 即係有評論， 有評論，有採訪， 有評論嚇。呢個重要反而係 有採訪緊要，譬如。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主流媒體一定全面封殺曬呢個泛民嘅抗爭行為，有嘅都係出嗰啲即係，唉好亂啊嗰啲咁嘅嘢，係嘛？即係佢唔會話用一個好完整嘅包裝， 係啦，前文後理， 係啦，淨係 take 個 snapshot 就見到就同啲保安衝突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有自己嘅媒體平台，即係我自己意思，即係唔係話城寨嘅，我意思係話。而係嗰個係同建制對著幹嘅，即係類似《蘋果日報》。 蘋果嚇， 係啦，《蘋果日報》。不過佢好 focus 嘅，可能就係每日就係做二十條或者三十條嘅視像嘅新聞，手機嘅新聞，就嗰個專業嘅，唔係嗰啲一百毛啊嗰啲咁樣嘅抽水啊搞笑啊，喺度扮搞 get 啊嗰啲咁樣，即係佢一邊搞 get， 其實一邊客觀上係鞏固緊個建制嘅。係 啊，係啊。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下一步咧，其實一定要走嘅咯。我覺得已經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睇到而家 TVB 嘅新聞咧，真係不能睇嘅。我 即係有乜理由？ 真係好勞氣 嘅。收工男嗰啲走去請願，又喺度俾佢搏麥，擺喺第三、第四條新聞嗰度，呢啲都唔係新聞 嚟㗎啦。我覺得遲啲我話俾你聽啦，TVB 一定會推出普通話嘅節目。夾定㗎啦，我覺得已經。 佢而家 J 5嗰陣時都係啦，係嘛？ 唔係，直情會喺翡翠台出啊！ 翡翠台，哦 ，OK。 係啊，直情會係啊，初可能俾你揀，一係粵語，一係普通話。慢慢越嚟越多普通話節目就會擺喺呢個翡翠台出。咁所以如果馬來西亞嘅啟示係咩咧？我覺得你諗下 Soros Foundation 投資新媒體係講緊馬哈蒂爾。金融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喎，你諗下， 1998 之後喎， 98年喎，到而家 係啊，你諗下，即係話呢個當今大馬係奮鬥咗 19年， 十幾年啦，其實 佢嘅被捕嘅次數一定多過阿牛被捕。 喂，大佬，好多記者俾人拉過嘅嗰度，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大家睇到馬來西亞嗰個改變，唔好以為係一朝一夕嘅事嚟，其實係真係好多人。 前仆後繼啊！ 每一日好活天地去做緊一啲好悶嘅嘢，或者大家不為意嘅嘢。但去到某一個地步，即到某一個地步就爆咯。其實係。咁嗱，今日咧，我哋就其實 除了呢個大灣區之外咧，其實我都想跟阿范哥哥講啊，即係呢個表決呢個一地兩檢。 哦，早幾日，啊、 早幾日、 那個、立法會嘅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 係啦，你入翻立法會之後，喺修改咗議事規則之後，其實你觀察到而家實際上係咪一個好大嘅改變啊？議會嘅嗰個操作 大噶，大噶嚇！你睇到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裏邊，即係加上一個自己過去有大量嘅經驗推動廿三條。嘅葉劉做主席啦，咁、嗯、啊立法會裏邊以前冇，而家容許即係呢個事務委員會唔係淨係立法會嘅大會主席，都因為所謂嘅叫做即係個會議嘅秩序，咁就隨便可以趕議員走啦。 嗯、 去琴日嚇呢個今年嘅財政預算案，你亦都見得到啦，係嚇咁啊，比起過咗幾年啊，譬如話阿毛哥啊、阿梁國雄議員啊，以前譬如話人民力量。啊，陳偉業議員在會裏面、嗯啊、今年那個提出來的修正案的數字是比起過去是、就是、至少的，過去那五年裏面是最少、嗯、由過去800至上千，今次只剩下200多、啊嗯、還有呢就這個梁君彥也是毛招出毛招，陰啲陰啲這樣又越收越窄樣的，過去呢就足足是譬如說、由二讀三讀、修正案辯論呢是橫跨可能要六日三個禮拜的大會的會期，現在都是，但已經是即少了很多了，可能即辯論呢、十幾個鐘頭，沒有三十個鐘頭，沒有四十個鐘頭，那就已經是去到三讀討論、啊、所以呢就你會見到今年、已經沒有再即好像往年那種採取即、拉布作為一種議會抗爭的手段在財政預算案那裡出來、啊、就反而更加多的呢就是見到動輒地當議員，特別是民主派或者是建制派口裏面講啊，反對派議員要同、主席事務委員會好、大會辯論又好，或者係即係據理力爭又好嘅話咧，咁就會 好快俾人中止啦。 嚇、啊！俾人中止不得止咧，就話 你都講咗啦， 我都講咗，即係成七個人圍住我，夾住我，抬咗出去咁樣嘅添嚇，抬到出去仲有個保安我睇住佢，仲喺度插水嚇、啊，即係扮跌低，隨時咧就屈我，其實係嚇咁啊。而家議會咧，其實你會見得到啦，有啲啊，甚至乎成全有唔少嘅保安根本自己本身係前務嘅警務人員嚟嘅添，咁樣係咁就好係動接得救嘅。其實有好多陷阱係存在咗嘅，就已經唔係淨係而家近日因為許智峯搶手機案咧，就話只係嗰啲嬌滴滴啊，又或者係身高良準嘅 E.O. 喺度即係做呢個狗仔隊，其實連啲保安咧都係完全執行緊建制派做即係搶奪咗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後嗰個權力的一種嘅即係具體表現嘅係。 嗱呢、這個我覺得咧就你客觀上佢對家咁樣，佢都係想令到即係大家冇辦法拉布啊， 嗯、 用議會抗爭嘅方式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亦都千祈唔好放棄就係咩咧？因為嗱，你立法會其實係一個行管會嘅嘛。咁然後咧就係、是、立法會嘅秘書處咧，嘅、秘書長其實佢係受聘於立法會嘅啫嘛。 係， 佢唔係建制派嘅。議員嚟噶嘛？ 係啦，亦都唔係公務員嚟。 陳維安啊，咁就呢啲嘅保安嘅行為咧、其實係受立法會嘅秘書長去管理噶嘛、 嗯。 我覺得你一定要收集曬呢啲保安嘅資料咧、 嗯， 要將佢一鍋過，唔好用許智峯嗰種手法，但係一定要將佢咧 properly， 即係合適嘅方法，將佢咧攞出嚟去討論。我覺得、即係剪輯曬呢啲立法會保安嘅行為。我覺得嗱、呢個咧，我覺得咧係。我甚至相信是真的有意識地將那些前警務人員安插進去立法會裏面做保安，我覺得。你想我想都想到的，其實。是不是就是說這個是牽涉到議員的人身安全，我覺得是。歐樂軒是不是撞到個頭還是什 麼？歐樂尹兆堅，歐樂軒就個頭被撞到，就阿尹兆堅咧就好似話係個膊頭同個手指亦都係喺被啊，唔係尹兆堅 ，sorry， 應該係阿朱海迪下抬出去嗰陣時咧，就即係應該係膊頭同埋手嗰度咧，亦都係抬出去嘅過程裏邊咧係被撞到嘅嚇。咁、你會見到到佢哋都嘗試盡量唔掙扎，因為掙扎嘅過程裏邊，第一就容易有保安喺度插水，第二咧就容易係撞到，第三咧。更加有可能即係唔覺意地避免即係同呢個女嘅保安係有任何身體接觸。 唔係嗱，你一定要將佢咧，即係有個有系統地去收集曬呢啲資料，幾時入職、數據、背景係乜嘢？係呢啲你請人你要公開啦。 係 佢做過咩嘢？ 係 嘛？咁我覺得咧就唔好淨係温，即係用 要做一次的野貓式的行動，他搶了個手機就完。我覺得許智峯的手法不對，但是呢他問的問題是對的，就是現在議會裏面是基本上每一個環節除了狗仔隊監控之外還有保安呢，還有行管會呢，是吗？行管会本身都有问题的喎。 是啊，有没有在一个过程里面是冲水呢？咁样 可以出嚟走去谴责许智峰啫，都未讨论， 系啊， 未调查。 系啊，今次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委员会朝后早，当陈志全、谭文豪、朱海迪同埋欧乐轩被抬走咗之后，唔够一个钟头，好罕有呢个行管会主席，即系其实呢个立法会嘅大主席大口狗，咁啊即刻走出嚟讲，佢讲乜嘢？嗱，呢个亦都系你过去嘅即系预期嘅好坏嘅情况。佢就话咧，怀疑或者保留一个追究权利，佢竟然咧就系将有立法会议员可能咧就系妨碍立法会人员去执行职务，即系佢哋将立法会嘅保安界定为立法会人员，因为受呢个嘅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葉劉淑儀的即係嘅指令，因為佢話啊，呢四個立法會議員咧就行為不檢啦，喺議會嗰度咧就大聲叫囂，又或者好似朱海迪拍手嘅啫喎，記住係只係拍手，咁啊跟住抬佢出去，抬佢出去嘅過程裏邊有糾纏，又或者減慢咗呢啲嘅保安咧係去抬佢出去咧，都話佢阻礙。呢、这個公職即係立法會人員去執行職務，就保留追究權力。 立法會職員同立法會人員係兩樣嘢。 佢用緊《權力及特權條例》裏邊本來應該係保留 議員咯，講緊係 保障議員嘅咧，佢調翻轉頭喎，竟然係嗱，我哋就要即係留意佢呢種係一種scare tactic， 即係靠嚇啊，一話佢係處心積慮地係去部署。等待一些又是可能未來日子裏面當議會抗爭再次出現而擦槍走火的時候呢就用這把刀了。 因為為什麼我覺得重要呢，你當然很多市民現在即在旺角蘇聯或者佔中之後呢，那個即政治冷卻一個退潮，但是呢我覺得呢他們現在所就所有的事都是部署23條立法在議會裏面強行通過。所以我就話今日點解我哋會特登攞啲時間嚟講呢樣嘢咧？ 係 就係你一定要將呢個問題，將佢首先要俾公眾睇到。而家立法會，如果唔係啲人就話：，許智峯欺負女性，我最反對呢種咁嘅講法。大佬欺負咩女性啫？如果嗰個人係一個執行緊一樣嘢，呢樣嘢係唔應該立法會裏邊做嘅。就算佢女性咁啊點啫？係咪？當然你話搶係唔啱，但係呢個唔牽涉到性別嘅問題。咁以後如果大口狗，請曬所有女保安入去抬你哋，咁點啊？ 係啊，係啊。 咁而家掙扎就 其實 性騷擾咯。 以前過去係試過嘅，不過咧就去到某一啲嘅骨節眼咧，就即係有啲克制。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其他民主派議員咧係有講到出嚟咧，就好多時排第一排嘅咧，就全部係女保安嘅。 嗱， 當喺兩年前，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嗰陣時嘅高鐵一地兩檢超支延誤嘅撥款方案，又係去到大會嗰度申請嗰陣時咧。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呢现在这个部署呢就坦白讲立法会 大口狗都是走狗来的。我觉得实际上 是走狗。 实际上操控的是共产党操控的立法会。我觉得。就算那个所谓女 EO, EMAO, 大佬那些是干部来的。我觉得根本上就是執行着因为一地两检、这些所谓牵涉到中港之间的事呢你見到上次政改方案等埋發叔之後，班友喺度喊咧，你就知道。基本上中聯辦嘅黨鞭已經係鞭緊佢哋。 哦， 一定要幾時限刻、限時、限刻通過嘅。包括葉劉你睇到嘅。葉劉作為呢個委員會草案委員會嘅主席，其實佢都係有個 time schedule 係立咗案，所以佢要跟住嗰個共產黨嘅 time schedule 去做嘅。 葉劉其實係佢。今次嗱，你佢係做得好樣衰啦，你會見得到幾個議員走啦，喺爭議聲中係去通過啦，個會議室係一片凌亂啦，喺個會議室裏面布防咗起碼30個嘅保安手拉手咁去圍住，即係民主派嘅議員，你又會知道好肉酸。但係咧，我係近距離去觀察咧，其實佢已經係亂曬章法嘅。點解所以先出咗有啲新聞就話係咪旁邊嘅秘書又或者其他建制派嘅人去提佢，即係去抬走啲議員啦？話阿廖長江又突然之間唔係呢個條例草案委員會又走入嚟，係去指指點點啊，做呢個 backseat driver 去教佢點樣係去即係去點樣啊動權用權咁係去鎮壓翻個議會嗰個秩序啊咁樣嘅係。 唔係，所以嗱，我覺得要諗一諗嘅，即係泛民呢一邊要諗一諗，即係話。首先要跟陳維安攤牌先，我覺得。陳維安是打工仔嚟嘅啫，其實 佢冇必要去變成一個嘅建制派嘅議員嘅走狗嘅，其實。喂，大佬，如果你去到咁嘅地步嘅話，大家反台嘅話，你呢班職員都唔好過嘅喎，我覺得。我唔需要話用咩方式嚟去對付你，但我係你僱主嚟嘅喎，大佬。 係 議員係你僱主嚟嘅喎，而家。你而家執行緊嘅嘢係咪一個僱傭裏邊你哋應該做嘅嘢先？如果用暴力嘅話，所以我都一定要 warn 佢嘅，因為我預計得到。我自己估計林鄭的第一屆任期後期一定會提出23條立法，很多人說會等到第二任期尾先做，絕對不會，因為如果他不做，共產黨是不會給他連任， 而且不止除了23 條過了連任這一關，第二任期的話他會走數嘛，共產黨會怕他走數嘛， 除了是23條這些高度政治敏感或者是有爭議的，也都是西良我們過去表達過的憂慮，就是嘗試是去就算不是掏空的話，怎樣是去挪用去拿用我們的國庫，不是就是我們香港的財富，我們 的財政儲備是去支援或者是去使在這個大灣區那裡，這個也都是即係想藉著係去矮化立法會、打壓立法會、壓縮立法會嗰個監督嘅功能，令到政府呢啲咁樣嘅使錢嘅項目咧係更加容易地。 同埋，我覺得要將個問題帶翻去個社會層面，我覺得即係你不能靠嗰啲主流媒體嘅，我覺得全部都係撲街嚟嘅。個問題就係咧，你要令到呢個 issue 本身唔好話淨係議員粗暴，一定要打破呢一種嘅主流媒體對呢個泛民議員嘅抹黑。所以我就話一定要有一種嘅媒體策略，即係我唔知道啦。其實即係喺議會入邊嘅衝突場面，你哋可唔可以影低嘅？其實 議會嗱執政嚟做，你哋見到今次咧，譬如話何耀啊，呢、這個何君耀咪拎 手 機 出嚟， 嗱其實就係違反議事規則嘅。咁但係非常時期咧，其實 但冇事㗎，我見到佢 喺我被抬完之後，因為我見到有保安插水，我已經提醒曬其他都係會容易被抬咧。就算你不是被抬，你在旁邊除了是去嘗試是去令到情況是可以受控的同時的話，隨時拎定本手機， 因為他會怎麼說呢，我覺得大口狗一定會將這個所謂的立法會裡面的管控控制到最嚴格，隨時會刑事起訴議員的，這個是 protect 你們的。所以我就是說，以前你記不記得在佔中的時候呢，很多的嗰啲嘅斗贼啊，佢哋都装咗个山狗嘅， 山狗系 嗰啲 cam， 我要学噶， 真系啊，警察 要做噶。 而家全部 喺311之前嗰次抽号码嗰次喺丽景嘅社区会堂，我同阿之峰一齐入去嘅。阿之峰就系喺佢起身系去抗议嗰阵时候，佢系真系摆咗部 GoPro 喺自己个心口嗰度嘅。 唔系呢个真系要嗱，你唔需要讲得多，我觉得，但系一定要认真讨论。讨论咩咧？就系话，首先呢、這个唔系话纯粹将个里边嘅情况攞上嚟上網或者乜都係，而係你要 protect 呢個證據嚟嘅。佢一定會用女保安嚟屈你哋，襲擊保安。我預計得到，我話俾你聽。你睇到呢單啊許志峰呢單嘢食水之味，係咪？佢仲唔食住相？你講得啱啊！唔係淨係呢個23條啊。你睇到大灣區，一陣間我哋翻嚟再講點解會梁振英赤膊上陣，連啊《蘋果日報》嘅主筆盧峰都不放過呢，是吧？你看到的這件事，梁振英絕對是無寶不落的，這個人他做的事正正就是共產黨在暗地裡嚴密部署，要強硬地執行的政策。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講一下這個大灣區究竟什麼底韻。 好了，今天呢當然是木槿花有新的貢獻，我就是介紹給大家的厚切一家一家韓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貴嘅堅持啦，咁第二咧就做湯啦。咁湯咧呢個超級蒜蓉湯好飲嘅，呢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咁兩款咧就揀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個咧就牛柳啦，呢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一個係 kimchi 炒飯。 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要多一嚿誒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是、加多388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